OK，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感谢你带领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能够来到这里，也求你祝福他们今天在幸福的时间，让他们在这里不是枉然，让他们在这里可以听到福音，可以认识我们的主、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继续新民信仰告白第十六章，讲善行，从第16.4开始。你们手中有拿到那个教材，那个教材上面，因为我今天有附上翻译，那是我自己的翻译。后来因为我上礼拜没有把那个新译本带回家，所以我不知道新译本的中文翻译是怎么样。后来我今天早上看新译本的16.4，它第一句话，它是这么翻译：因为那些因着顺服达到人生最高境界的人，有一点不是完全是原来这么讲。它原来的意思是不是很好翻译？就是在今生的境界，在今生达到顺服最高程度的人，就是说，不论什么人，你在今天在地上可以达到最高程度的顺服，这种人，我们换一句话说，就是最圣洁的圣徒。OK， 最圣洁的圣徒，这样子的人也不可能因累积额外的功德或功劳。OK， 也所行的这样的人，最神圣的圣徒在地上，最顺服的圣徒在地上所行出来的顺服，或所行出来的善，也绝对没有比上帝所要求的更多，也超不过上帝所要求的，就是这个意思。OK， 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人，最高等级的人，最神圣的圣徒，最顺服的圣徒，在地上所行出来的善，离他们应该按照这善行本身的价值应该达到的那个标准，还有一大段距离。OK， 这是先贤们在这里所讲的，也就是说，人就算你已经是有圣灵在你里面工作，有你是蒙召成圣的人，你所行出的善行，就那善行本身的价值，也没有办法为你赚取来到上帝面前的一席地位。或者也不会超出他对人本来就每一个人应该有的要求，大概是这个意思。关于16.4，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16.4其实是关乎就是圣徒本身的价值。OK， 世上的圣徒是我所爱的。但是是为什么爱圣徒？是因为圣徒本身有什么好，或他行出来的善行有什么好，甚至是圣徒依靠圣灵所行出的善行本身有什么是值得上帝所悦纳的 ？No， 都不是。OK， 我们都如不洁净的人所行的义，都如污秽的衣服。以赛亚书，我们的义，你需要行义，但是你行出来在上帝面前，都与他原来创造人所要求的标准都有一大的差别，在上帝面前只不过是污秽的衣服，污秽的烂布。OK， 路加福音，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要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没有什么好夸口的。这个是你本来就该做的，而你做的也与你本来应该所达到的还差一大段距离。尼西米，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分别为圣。我的上帝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尼西米，这个从巴比伦回来的官，好像他可以有一些事情夸口的。他也的确很大胆的到神面前，他列出一系列我做了什么事，我做了什么事。最后他说：“求你因这些事情纪念我。”但是你注意下一个，照你丰盛的慈爱和怜悯。或者丰盛的慈爱饶恕我，饶了我，直接翻译。也就是说，连尼西米这样子的人，被上帝指派要重建圣殿的人， 他可以的确说来到上帝面前说，我按照你的旨意做了这个什么，到最后他仍然说，求你按照你的慈爱怜悯我或者饶恕我。因为他也认知，如果上帝悦纳他的善行的话，这是出于上帝的怜悯，不是这善行本身有什么值得上帝就必须要收纳算，好像是你做了一件事情，老板就必须付你工资。Okay.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边我们之前已经讲过，这边的概念是什么？这边关于功劳的概念，等一下我们会再解释。人在上帝面前是否可以赚取功劳？我们有的时候会说用类似的言语，我们要赢得我们的奖赏，朝着标杆前进，为了要得着上帝所赐给我这一类的言语，我们怎么理解这一类的言语？ OK， 这边特别当然是要处理的，就是没有所谓的累积额外的功德 supererogation 这个概念是很明显的。我们再次思想新民信仰告白当时的历史背景，一定是在处理谁会有这一方面的想法，就是我所做的善行是为我累积功劳。天主教 right， 我做到我已经该做，我再多积一些，所以我可以在今世我是有更进入一个更高的要说属灵状态吗，圣人等等。因为没有累积额外的这个 supererogation 这个概念，因为如果你仔细想，先贤们已经为我们定义什么是善行，善行一定有几个条件我们才会说它是善行，不是光看人外在的行为来。善行第一个必定是按照圣道神的话语的所行出来的，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只有神吩咐我们去做的，按照那个做的才算为善行。还有呢，不只是如此，按照圣道和必定是依靠圣灵，或者说你说这个善行的最终的那个动机或者动机的来源或行动的能力，是不是出于你自己，是从上面来，是圣灵在你心里面工作。所以因此如果善行的定义是如此的话，就不可能有超过的，一定是按照上帝的话语，出于他自己的灵在你的心里面运作，叫你行事，行出他预备要你行的美意，没有超过的这个意思。所以人如果要什么刻苦己心，要出家，要禁欲，要禁食这一类等等的，这个都不是善行。人也不要想说用这种方式在上帝面前博取更多的功劳或者恩典。好， 16.4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看 16.5 和 16.6、okay。 所以这supererogation 这个概念，当然当时他们是在处理罗马天主教的想法，可是跟我们也 很有关系，因为我们周遭的朋友们或者还未信主的人台湾人或中国人的概念是积功德嘛， right？ 为自己积功德这个概念，在上帝面前，我们先贤们告诉我们，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为自己积功德。Okay。 好，16.5 在讲说为什么这个善行不是功劳，也不是功德，不为我们积存善行本身的价值，不为我们赚取任何事情，因为我们最好的善行也无法使我们从上帝手中赚取罪得赦免或者得到永生，你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好行为为自己赚取救恩，赚取永生，因为我们的善行与未来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奖赏，如果你认为善行是酬劳或者你的工价的话，那你就必须想说那个工价为你赚取的是什么， 是永生，未来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 OK， 罗马书八章的经文，而且不只是善行的本身，还有另外一个 ontological reason， 就是人本质的问题。因为上帝更是什么？无限的超越我们。上帝更是无限的超越我们，这就是关乎什么？我们昨天晚上读书会有讲到的，有一个原则：人是有限的，有限的受造物和无限的造物主之中有一个无可跨越的横沟，或者有限的不能够涵盖无限的这个原则。因此，凡出于有限的，绝对没有办法拿到无限者面前，好像可以叫他得什么益处，或者满足他什么需求。我们所行的善行不能够 satisfy， 你注意这个字又出现，满足又出现，我不知道新译本有没有翻译出来，不能够满足我们欠上帝的罪债。 OK， 所以我们尽其所能，顶多只不过是尽本分，只是无用的仆人。如果这个善行是有其善，是善良的，是出于什么？上帝的灵。因此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你外在的行为它的价值是怎么决定，外在行为的价值或者定义是取决于什么？行为本身吗？我捐了300万，这个外在的行为就是我捐了300万台币，为慈善事业做了300万，是不是这个行为的本身就决定它的价值还有它的意义？一般世人会觉得是的 ，right？ 300万，你在那个什么慈济可能会为你换上你可以穿不同的衣服 ，right？ 但是就基督教，就我们的信仰，就圣经告诉我们 ，no， 不是纯粹外在的。你可以捐300万，如果这不是按照上帝的话语，也不是出自于圣灵的话，这在上帝面前本身就没有价值，上帝根本就不需要你的300万。第二，这在上帝面前也不是算为善行。 OK， 这我们上礼拜有讨论过，因此谁能够行出善行？6:3讲到是唯有圣灵在灵里面工作，那才叫善行。所以是属灵的人，也就是只有基督徒才能够行善。在这边讲到这个原则，就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圣经教导我们一个行为的外在的价值和定义是取决于他内在的动机，它从什么发出来的？ OK， 好。所以如果善行之所以是善行，之所以良善，是因为从里面发出来的是什么？圣灵。就我们自己的做出来的行为本身来说，所以从一个层面来说，善行的确是良善的。你不要去说啊，那个都是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因为那都是污秽，都是无用。那如果是出于圣灵本身的话，就这来说，这是良善的，这是会蒙上帝悦纳。下一节会讲到。但是就这行为，出于我们本身的行为，必然是掺杂了用什么？掺杂了许多软弱和不完全。It's always imperfect。或者要说，就连我们的动机虽然是出于圣灵，可是我们既然还在地上，我们心中仍然有残累的罪，所以就连我们的动机仍然会掺杂着不完全和软弱的成分在里面。 OK， 以至于如果你是要按照审判来看的话，这些善行都是经不起上帝的审判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种救恩观，是说上帝拯救了我，上帝也赐给我圣灵，但是如果上帝也称我为义，然后现在我要努力的上天堂，那我上不了，上得了上不了天堂，能不能得到那个身体的救赎，罗马书八章的概念，取决于什么？我是否忠心的走往天堂的路。我们其实也有用类似的言语，但是你注意，这样的论述是说，是的，上帝为我开了门，但是如果我要保持这个救恩， 不从这救恩中堕落，保持走向天堂道路，取得那最后的永生，这中间我必须要努力的什么？我们会说我们要走，可是那是依靠圣灵、right? 那不是出于我自己，那只是走上帝要我制定要我走的道路。但是有一些会讲说，哦，你可能会失去救恩，但是你要如何不失去救恩？你要努力的顺服，你要努力的，甚至要努力的悔改，你要努力的祷告，你要努力的走往天堂的路，因为这个在某种程度会取决于你这个行出来的善行本身，或行出来的顺服本身，会决定你是否最终能够上天堂。也就是说，在这个概念之下，得救的圣徒所行的善行会对他们的救恩有所贡献，或者会对他们的救恩到最后可以通过上帝的审判。 你注意，你知道我在讲什么、right? 有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把顺服和成圣和有上帝儿子的样式、致死罪等等，用非常律法主义呈现出来，就变成这种讲法。OK， 罗马天主教的，我刚才讲当然是罗马天主教，但是有一些，譬如说保罗新观有一些的论述，非常接近这种论述。是的。是恩典让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度，但是你要留在上帝的国度，你必须靠着自己努力的顺服或者善行，才不会失落这上帝国度的身份。我们说 no， 不是，你如果能够努力，如果你能够顺服，如果你能够行善，那都不是出于你自己的努力，这个就非常重要。 OK， so 在这边讲 16.5 这边讲说，我们的善行我们需要做，但是善行本身并不是为我们赚取上帝的饶恕，也没有办法通过上帝的审判。然而这时候我们心中就会，那我干嘛要行善？既然没有办法通过上帝的审判，也没有办法为我赎罪，没有办法为我在上帝面前赚取一席称义的地位，那我何必要行善？ 16.6 就讲说，然而因为信徒本身，我们是蒙因为基督而蒙上帝所悦纳的、right? 因此我们的善行也蒙上帝悦纳，是因为什么？善行在基督里面蒙悦纳。 OK， 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善行在上帝的眼里面毫无瑕疵、无可指摘、没有软弱等等，而是说上帝怎么看我们的善行？非常残缺、不完全、很软弱，甚至很弱，甚至其他人都太 看不太出来，你们基督徒怎么如此？但是如果这个是出于圣灵，按照上帝的圣道所行出来的，不管再怎么软弱，上帝是在他儿子里面看你行出的这个善行，因此蒙他悦纳。不只是如此，而且奖赏，奖赏这些非常残缺、非常软弱、非常不完全，但是是出于真心的善行。出于真心，你要知道，出于真心，这里不是讲说心诚则灵，出于真心一定是出于什么？圣灵在你们心里面动工，叫你们运作行事，叫你们行出来的。可是是你的真心，这样的善行不只是你必须行，而且在你可以讲是有其功效的，而且可以为你扩大扩赚取奖赏。 OK， 我们应该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还 OK 吗？我在教材上面有列出几个就是上帝的博爱，那一列你们有看到有吗？在教材你们的版本有上帝的博爱、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友爱，这个 OK 好，这个就关乎，我们为什么要讨上帝喜悦？我们能够讨上帝喜悦吗？如果我们的善行在上帝不需要我们的善行，那为什么圣经中有这么多的你们要努力这样行这样行以讨主的喜悦，或者这类的言语？ 所以明显的，我们一定是可以讨上帝的喜悦，没有办法为我们自己赚取救恩，但是我们可以，也必须要讨上帝的喜悦。OK，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或者换另外一种方法来说，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否会有增减？上帝越喜悦我们就越爱我们嘛，就直接这样讲。那这样说是不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有增有减？是不是这么说？是吗？OK， 那我换另外一种方法说，上帝是否无条件的爱人，爱我们？不是吗？所以上帝爱你是有条件的。他看，哦，博瑞，哎，他今天头发比较整齐一点，蛮帅的。OK， 阿丹，上帝一定很爱阿丹 ，Right？ 怎么能不爱 ？No，OK。上帝是无，上帝，我们信仰告白嘛？上帝凭什么拣选我们？是因为我们本身自己有什么好吗？不是，因着爱，他就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条件，就是凭着他自己的旨意，凭着他自己的拣选，他就拣选了我们。也许有原因，我们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是因着爱，他在他儿子里面，在创世以前，我们还没有生出来，我们还没有在母腹形成的时候，他就拣选了我们。OK， 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不是我们比别人高，比别人英俊，比别人聪明，不是的。所以上帝是无条件的爱我们。我再问一次，上帝爱我们是否有条件？啊啊，是吗？啊？所以 OK， 那另外我们先用另外一个经文，我们的主说什么？你们若爱我，必遵守我的命令。或者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留在我的爱里，正如 what？ 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就常留在他的爱里面。所以而且圣经中说，你们要讨主的喜悦，你们要讨上帝的喜悦。所以很明显的有另外一种讨上帝喜悦或讨上帝爱是有其条件的，条件讲得很清楚，就是你们遵守他的命令或者顺服，有他儿子的样式。他自然神学家会说，越加人的爱是越加有自己样式的就越爱，越加有他儿子样式的上帝就不能越加越爱。所以这是有条件的爱，神学家我们之前已经讲过，所以我们会仔细的分辨。如果你只讲上帝无条件的爱你，然后就只有这种概念的话，那你会倾向在圣徒实际的生活之中会倾向哪一个错误？上帝是无条件的爱你，没，就是你什么都不用遵守，来就是我们技术上就叫反律法主义，都是恩典，你什么都不用遵守。但是如果你说上帝爱你，只有一种爱，就是有条件的爱，那就是变成律法主义 ，right？ 但是圣经中的确有这样子的，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分辨，上帝的确是无条件的爱我们。神学家会分辨大概有三种爱，上帝的爱，他还有很多其他，他会用类似的 category 去帮助我们了解圣经中的启示，以避免我们落入不同的错误，两个极端的错误。或者上帝的博爱，这个 benevolence 就是上帝他本质的表现，本质外在的表现。上帝的博爱 ，love of benevolence， 这是关乎上帝的本性，他不能不爱，因为他就是爱 ，right？ 这是毫无条件的。上帝的慈爱是这个 disposition， 他的本质如何实际的施展恩典在他的外在的受造物身上。OK， 这是。可以说是第二种爱，就是关乎上帝因着爱而施行恩典。而这个恩典你如果要分的话，可以分得更细一点。这恩典有普遍的恩典，上帝看到他所造的都是甚好的，都讨他的喜悦。上帝赐予给谁？给基督徒而已我们不用担心缺水，其他人 No， 上帝赐予给恶人和好人 都赐下来， 这就是我们所谓普遍的恩典。所以上帝爱不爱罪人？上帝爱世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帝爱他们，甚至赐下恩典给他们。而我们得蒙救赎也是在这个爱里面，又有特别的恩典是赐给他，在创世以前就在他儿子里面所拣选的人，这是赐给 蒙他拣选的人特别的恩典 OK， 这些都是你可以说都是无条件的，这些都不是，甚至连你蒙拣选都不是因为你自己，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你自己有什么条件上帝拣选你，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上帝的友爱 Love of complacency 或者得到满足的爱，这个很明显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是关乎上帝乐意因他儿子的缘故赏赐某些在他儿子里面蒙拣选的人。慧淑听得懂吗？ OK 吗？哦，你还没有，我只是要确定你还对，因为 OK 好哦，这个你，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越加的顺服，我们越加的，或另外一种方式成圣，就是越加有他儿子的样式，上帝自然就越加的爱我们，上帝也因为他儿子的缘故，甚至会赏赐我们因顺服所行出的善行。你可以注意，其实这个原则，因为顺服，因为你的努力而得到赏赐，这个原则其实在上帝的普遍恩典之中也在运行，不一定是完全都是按照你的想法运行，但是这基本的原则的确上帝赏赐努力的人。所以有了这个概念，我们也的确可以说神助自助者也是吧，神助自助者，哦，天助自助者，对，你必须要在这个概念之下 yes 是的，你越操练恩典，上帝就越加赐你恩典，这个概念。所以这个第三种爱，谁有这第三种爱？就是你可以按照你的行为得到上帝赏赐的，或者蒙他悦纳的。你越顺服他就越爱你，你越不顺服，相反的来说是什么？上帝会对你掩面，因为你不是私生子。希伯来书十二章，因为你是他的儿子，因为他管教你，为了你的好处，会让你觉得很不好受。同样的原则，什么样的人享有上帝的友爱，或上帝的 love of complacency 满足的爱？什么样的人？唯有信徒，因为唯有信徒是在他儿子里面看我们所行出的行为，而且这些行为他乐意赏赐，最终是什么？神学家会说，他不过是赏赐他自己的好行为，说这是甚好。如果在起初的创造，他说全部的，他看了全部的创造物以后，在创世纪第一章最后一节说这是甚好，这个爱就是关乎他在新的创造、拯救、救赎、新创造，看到他新创造的工作，他在每一个得到新生命有他儿子样式的人里面运行行事，叫他们行出他所预备要他们行的美意的时候，然后又乐意奖赏他们，又得到悦纳，他只不过是说什么？这是我所造的人，这是我所爱的，我在他们里面成就的善功，我说这是甚好，我乐意赏赐他。听懂我的意思吗？ Right. So 有这个 category， 我们其实是很实用的，我们在教导，我们在思念，我们在行出成圣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你可以避免，我们基督徒总是就是有两个极端，律法主义或者反律法主义， right？ 这个概念，这也讲到功劳的概念，我们是否，我们刚刚有讲到可以赚取上帝的奖赏，也你可以用这个词赚取，但是赚取就是关乎功劳。我们刚讲到说，你如果要凭着你外在的行为，行为的本身的价值没有办法为你赚取任何事情，所以如果你是说纯功劳，就是 merit， 英文的意思就是功劳，这之前已经讲过，这个其实是在讲救赎论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人能不能够在上帝面前赚取任何的 merit 功劳。那我再问，亚当是否可以赚取功劳？可以吗？是的，可以。你用我们信仰告白讲什么？按照第一个行为之约或工作之约，他是按照他个人的完全的顺服可以得着永生。OK， 这会问一个问题， 那是不是亚当赚取功劳，他赚取永生？如果他完全顺服，如果他没有犯罪，我们分辨，我们分辨。如果说人是受造物，是有限的，那么这个有限的所行出来出来的任何东西，定义上就不可能赚在无限的受造者之前赚取任何东西。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凭着自己行为本身有任何的价值。可以说，我现在已经完全顺服，你必须要赚取的意思就是你必须付我工钱，永生、永远的福乐等等等等。但是，也的确我们会说他某种程度是可以赚取，因为为什么？约是什么？上帝辅救，上帝在恩典之中，连行为之约都有恩典 ，right？ 上帝在恩典之中辅救于亚当立这个约。这个上次小贝好像有讲，有问我 expecto， 所以这个功劳我们就会在神学家会在分辨，这个是按照约所赐给你功劳，并不是纯粹的功劳，不是说你行出来的这个本身有其价值，而是按照上帝在恩典之中辅救之中赐给你约，按照约的条件，如果你行到的话，扩张扩，你可以赚取这个功劳 ，OK。但是那其实严格来说，那不是真正的功劳，那个是按照约来说的功劳，或者 pacto merit、ex pacto merit 这种概念。而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功劳。亚当在某种程度来说，他还可以为自己赚取他永生的赏赐，但是我们没有了。一旦犯罪以后，那条道路就已经断了 ，right？ 没有 pure merit， 没有 ex pacto merit， 什么功劳我们都不要讲。我们所做的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功劳，不只是我们的人得赎，连我们的行为也得赎。你要这样理解就好，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功劳，因为他的功劳有其价值。为什么他的功劳有其价值？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是谁？不只是他行为上完全顺服。如果一个圣人行为上完全顺服的话，他的那个他所行出的那个价值也不过只不过就是他一个人价值。一个人外在的行为那个功劳的价值取决于什么？他是谁？他是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那么重要？必须是人，必须是神，因为这个位格的价值，所以他所行出的善行有其无限的价值，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上帝是在他里面算我们非常不完美的善行为蒙悦纳的，值得他赏赐的。这个另外一个概念也出现 acceptatio 或者 acceptation 这个概念，这是一个技术用词，就是算一个不完美或者你甚至没有行出来的东西为本来为你赚取的功劳。上帝是这样子算我们的善行，不是因为你行出来善行值得他奖赏，而是因为约，因为他和他儿子所立的约，然后我们是在他儿子里面蒙约的恩典。所以其实如果上帝悦纳我们的善行，我们能够取悦他，这都是恩典，都是在恩典里面去理解。所以你没有办法夸口，但是你也要知道你没有办法夸口，你也不应该陷入那种极端的金钱主义。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我们不讲奖赏。我们之前提到，如果基督徒不讲奖赏，你会落入律法主义，你会落入那种伪金钱主义。然后不讲奖赏，我们不知道，我就努力的做。这其实就是说，我这个是我这样很金钱很谦卑是很好。No。你知道你是无用的仆人，但是你也知道你的主人对我说，你进来享受与我享受主人的快乐。你知道你要得到奖赏，因为那是上帝要你得到的，要你朝着标杆前进，让你得到那公义的冠冕等等等等。 OK， 关于 16.5 和6有没有想法或问题？ 因为我们之前这些相关的概念都已经解释过，应该还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小贝，其实你要问的问题，这跟你得到奖赏有关系吗？对不对？其实真的，我帮你，做多做少，价值或多或少，有没有差别？有差别，哪里告诉我们有差别？我们最近查经有查到了，有些人是用金银财宝，有些人是用草木结合，有没有差别？有仆人要忠心，他会得到一座城，有些人得到五座城，有些人得到十座城。 Yes， 是有差别。圣经告诉我们很明显的 reward 会有差别， right？ 有些人甚至圣经中的哥林多前书的是只不过得救，就是这样子，所以是有差别。但是这差别如何实际，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很多。我们想到有差别就会说，哦，你得的比较多，我比较少，会不会有但是我们知道以后我们享有是永远的福乐，不管你得到什么样的奖赏，你不会去有觉得你得到的不够， 那定义上是不可能的。但是每个人圣徒得到的，如果你忠心走的话，仍然会有差别。罪有大有小吗？有，那个人不生了还好 ，OK。同样的概念，我们不知道如何实际出来。但是，就算你不信主的话，你也不应该犯罪，尽量不要犯罪。你犯罪犯的越多，你的惩罚就越多。实际如何在永恒中呈现出来，我们并不知道。而且说实在，你讲这个话，没有圣灵，他需要听到这样话的人，对他讲也没有用。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确是如此，顺服的多少和犯罪的多少跟最后永生的得到的赏赐是有差别的。有的时候我们不多想这个，其实是一个亏损，因为这个会失去我们成圣的动力，或者反而我们失去那种激励要顺服的动力。要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哈？如何呈现出来？一定有不一样，有大有小。但是如何呈现出来，圣经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对， 他们做的功劳也不是在地上做多说过 是是很 忠心， 或者你要说忠心多少，顺服多少吧。对，恩赐多的，给的多的，什么要求也多。 OK，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这是很好的。我们基督徒时常会落入那种反正我们已经得救了，或者说反正或者我只要诚心的，上帝只是要 yes， 是的，上帝要看你的心，但是上帝也看你顺服的程度和多少。16.7最终是讲到，我们刚刚大概有提到，非信徒虽然他们的行善没有办法为他们赚取救恩，但是他们仍然要行善，不能说这样子既然如此我就为非作歹。 OK， 先讲说还没有重生的人，就是没有圣灵在他里面工作的人，虽然事情本身就是这个行为本身可能是上帝吩咐的，上帝吩咐什么？你不可杀人，就这样子好了，对自己和对人都有益处。但是因为他不可杀人，或者甚至他会爱人，但是这个 不杀人或者不贪心好了，不犯奸淫，对妻子忠心，对丈夫忠心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出自于又回到这个原则，没有借着信心而洁净的心，没有重生的心，没有圣灵的在你里面工作的，也不是按照圣道。他外在的行为好像是符合没有杀人 right， 但是他并不是按照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我如此行，也许是我很方便我杀人会为我带来一些麻烦等等，不管如何不是出于圣灵，也不是按照圣道，虽然外在的行为的方式看起来是一样的，最终的目的也不可能是要正确的荣耀上帝，因此是罪行。就算是外在工作是善行，但是他也不能，接下来先贤们讲，他这个不能讨到上帝喜悦，更不要说可以为自己赚取饶恕，没有办法配得上帝的恩典。但是如果他们忽略行这样的善行，就更有罪，更有罪。他不能说反正我都已经犯罪了，那我就吃吃喝喝吧，反正明天就死了，那我就大吃大喝。 No， 不能这样，因为这样更不讨上帝的喜悦。 OK， 所以这个跟我们之前所讲，我们是要按照什么受审判，按照行为受审判有关系。 OK， 所以该隐不能说反正我不蒙上帝悦纳，我就不献祭，他应该要献祭。这边甚至会讲到说，圣经中有很多例子，非信徒仍然要做好事或者行善，而且上帝甚至会赏赐他们的善行，连亚哈王他后悔，上帝都让他多活几年。最近 Daniel 讲的亚哈王有史以来最烂的王 right， 所以这个原则还是有。好，十六章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所以十六章如果我们要归纳的话，就是我们上次提到先贤们花很多的时间来讨论善行，因为他们必须要讨论善行，尤其是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如果你要说因信称义的话，你的敌人就会说，如果你因信称义，那你们就是等于说胡作非为都可以了，反正你不是借着行为称义，是凭着信心称义。先贤们就必须要解释 No， 不是如此，凡借着信心称义的人必然也要行出善行，这善行就印证你的确是蒙恩典的，这善行也是上帝指定你必走向天堂得救的道路，所以有其必要性。Okay. 然后解释这善行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它本身的价值是什么，为什么你需要行善行，不只是上帝指定你走的道路，而且你行善行会得到奖赏。然后又在解释说，你不要以为这奖赏是因为这个善行本身就值得上帝奖赏你，但是的确上帝奖赏我们的善行。OK，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 最后一段有一句非信徒仍然要行善，而且上帝会奖赏这样的善行，那个奖赏可以说少一点审判吗？ 或者亚哈嘛， 对啊， 或者还有谁，还有列王记下 那位是谁？ 赏赐好像是非常正面的东西。 是正面的，哦，对，不是永生的赏赐，对。所以亚哈王是一个例，其实还有其他的例子。列王记下，对不起，我忘记这个经文有列出来吗？对对对。 我懂你的意思啊，字面上都用奖赏，好像就觉得好正面。 哦，耶户这个人。耶户，列王记下十章第三十节， 耶户这个人。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为你办好事在我眼中为正，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王位，直到第四代。其实耶户这个人，他是一个坏王，但是这边经文中的，你在我眼中行为正的，你还是需要做这个事情，而且我会奖赏你，让你的王朝可以留到第四代，但是不会留到永远。所以我觉得最后一段16:7，我们读到这一段其实是更应该激励我们传福音。为什么？因为真正需要听到16:7的我们的朋友亲友们，他不会领受这个 right，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他需要接受福音，需要认识耶稣基督，需要认识我没有办法靠我的好行为上天堂，但是上帝的确乐意拯救人，而且时候到了，要悔改，要信耶稣，要认他为主。所以如果你去拿16:7，我觉得很多基督徒会这样子拿圣经的教导 去告诉还没有信主的人，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然后说上帝会，你这样才会讨上帝喜悦。是的， 你应该告诉他，可是最终对他来讲没有用。你首先 要他知道的是什么？他是罪人，他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罪，他再做再多的好行为，积再多的功德也没有用。他首先必须先改变他的身份。人要如何改变他的身份，必须要有个新的生命。人如何要有新的生命，必须要认自己是罪人，认耶稣基督为主，在他里面成为新人，这样子。 OK， 好，我们花3分钟的时间，我请大家开口祷告，然后轮流为我们今天的敬拜祷告，为我们的心祷告，特别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我请我们轮到谁？郑杰，你最后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大概3分钟之后。好，谢谢。